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，我这句语气原来好像你，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，差一点骗了自己骗了你，爱与被爱不一定成正比，你知道被疼是一种运气，但我无法完全交出自己，努力为你改变却变不了预留的伏羲， 引领绿色修行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，多福在线，如意相随，阳春三月天降黄金，3月15日起，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，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超2400元的彩民， 即送刻金如意一枚，40枚送完为止。 活动详情，三河东福在线销售厅。吉祥如意相随，好运伴您一生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休闲好去处，客房住宿游泳健身，美味中晚餐，自助火锅，会宴会，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。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。详询0316-3129-3个2、3118-3个8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这沈来周啊，不是一般的人。脑瓜倍儿好使啊，可能天生就是商界的奇才，咱不止一次说过，能够举一反三，看着什么都有点子。咱们前文书都说了，您说以他现在的现状来讲，有工厂，有店面，别的地方有他的股份，嘉诚业就是家趁人职，名利双收啊，你说应该满足现状了吧。啊，不，这沈来周天生下来就不满足现状，还要百尺高竿更进一步。这么好的日子，哎呀，吃不下饭去，睡不着觉，回到家里头一句话也不说，躺到床上是翻来覆去唉声叹气，有时候打一个盹儿冷不丁醒了。打的什么盹儿啊？做了个小梦，他就梦见就上海这个花花世界，一夜之间有上百家的商店成立了，敲锣打鼓，一夜之间哗，有几百家店面垮台了，惊出他一身冷汗来。沈来周就想啊，这个人不能干等着，不能满足于现状啊。记得读书的时候说过一句话，学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啊。我不能满足现状，我还得接茬往前干，把我的买卖做的是越大越好。您说还得往哪儿大去？说白了，沈来周这人啊，真有点不知足，好强的心是太盛了。老这样，媳妇儿能不担心吗？媳妇儿也纳闷啊，你说咱家日子过得这么好，你怎么还发愁啊？连句话都没有，怕他憋屈出病来。这一天下了班了，媳妇儿过来跟他说，你今天晚上干什么呢？没事儿。你有事儿啊？要没事儿的话，陪我出去看戏去怎么样？ 看戏？不看不看不看，没那心思， 娱乐娱乐嘛，劳逸结合嘛，是不是呢？你累了这么长时间了，也该寻寻开心了。你知道今天晚上什么戏吗？ 黄金大舞台梅兰芳博士主演的《贵妃醉酒》，你看看报纸都登出广告来了。 哦， 梅兰芳先生主演的，我看看。沈莱舟拿过来一瞅，眼前一亮，行，这建议不错，好好好，叫咱儿子打个电话给咱们订个包厢，今天晚上咱们一家子都去看戏，手中的活全放下，放假一晚上。这就对了，劳逸结合呀，你不能一个劲儿的去奔命啊，哎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呢，啊，那也是自己的本钱呢，你要俩腿一蹬什么都完了。所以沈莱舟做出来决定要到黄金大舞台看贵妃醉酒，因为沈莱舟啊最喜欢京剧，那是迷呀，特别是崇拜梅兰芳博士，凡是梅兰芳演的戏他是非看不可，多忙他也得看。所以到了晚上雇了几辆黄包车，带着俩儿子媳妇儿一家人高高兴兴到了黄金大舞台，噔噔噔上了二楼，走进包厢，沈莱舟一家人坐下，书说简短，电场戏完了，开始贵妃醉酒。梅兰芳博士这一出场博得热烈的掌声，当时梅兰芳先生的粉丝是遍天下，你看现在追逐什么歌星啊影星啊，梅兰芳先生当时也是如此，而且追逐梅兰芳的人那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，不是一般之辈呀。沈莱舟鼓掌之后好好的要看看梅博士怎么表演的，戏唱的精彩之处，他又犯病了，他俩眼发直，一语皆无，也不鼓掌了，跟木雕泥塑一般往那儿一坐，就玩这劲儿的。他媳妇在他身旁一看就捅了他几下，啊，什么事儿？看戏呀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我这不看着呢吗？我怎么瞅你两眼发直？啊，没有，我想点事儿，想点事儿，快把你想的事儿放在一边，看戏吧，啥也别想啊！哎，等戏结束之后，沈莱舟命俩儿子买了个特大的花篮，送给梅博士，这就回到家里头了。他睡不着觉了，两口子不分彼此啊。他夫人十分担心呐，我说你怎么呢？我最近这个时间，我就发现你有点反常啊。今天在戏园子你犯了好几次，到底你又想啥呢？哎，夫人呐，其实这些话我不愿意跟你说。要论理说，咱们现在家趁人直，吃喝不愁，跟往日不成对比。我本应该心满意足，你可知现在市场上竞争太激烈了，别看眼时下咱们的恒源祥顺风顺水，说不定哪一天就得崩塌呀。哎呀，你顾虑的也对，但是看得太远了吧，你要这么样对身体太不利了啊！算了，我也不问了，你有什么点子你自己想吧。啊，媳妇儿睡觉了，书中代言，沈莱舟又想什么点子又想出来了，这点子可太大了，空前绝后。什么点子？他筹划着能够海陆空立体的宣传，海陆空立体宣传，要把他的恒源祥做强做大，他就运养来运养去，运养来运养去，他决定请梅兰芳先生出头帮他的忙。 一般人谁敢想啊？请梅博士出头，门都没有啊！你是个姐儿啊你，请梅先生演出戏，那也得花银子，也得带入贵宾，出国去演出，飞机来飞机去，还获得了博士学位，那个身价是无人能及啊！你别看现在明星大半是车拉船载，加在一块儿也赶不上一个梅博士，那份儿在那摆着呢。你说这个沈莱州这点子怎么那么多，怎么胆子那么大，居然敢请梅兰芳出头？他这个人呢，一旦打定主意，九头牛也拉不回来。盘算三天，计划差不多了。这一天换了一套新衣服，带着俩儿子携重礼坐车到了梅府。梅先生有好几处府地，你看北京有梅兰芳故居，上海也有家，也有他的买卖。梅府相当漂亮，这个地方幽静美丽，空气新鲜，离着闹市还挺远，但是又不太背，那得花多少钱能买下来？沈莱州怎么知道这儿？儿子打听的，所以今天厚着脸皮来了，车停住，付了车钱，上了台阶，叩打门环。这时一叫门，守门人把门开开了，子明，找谁呀？这是梅府吗？对呀、我想求见梅兰芳先生。哎呀，梅先生正忙着呢，现在正在练功，不要打扰，不要打扰，那我就等候一会儿，那您请到里边啊，游廊下有座，您在这等着吧。谢谢谢谢。轻手轻脚带着俩儿子带着礼物到了游廊，人家是个四合院，这四合院小而精致啊，但是练功这地儿就在院里头，旁边有座位，沈莱州他们轻轻地坐下了，礼物放到旁边。沈莱州一看梅兰芳身上穿着月白色裤褂，对襟的十三太保对襟的衣服，因为这种衣裳宽大，不绑手不绑脚，使用起来非常灵活，手中执宝剑，正练太极剑，他是每一天是坚持不断的。沈莱州静静地在旁边看着，心说话，好好，哎呀，这是真功夫啊！闹了半天梅先生剑法如此纯熟，如此出众啊，这是真宝剑呢、这不是舞台上使的假家伙。哎呀，真是多才多艺啊！一直梅兰芳练完了，收招定式，把宝剑往旁边一放，沈莱州是鼓掌喝彩，夸夸夸，好剑法，好剑法。梅兰芳一愣，刚才全神贯注练功，不知道来了客人了，听着声音之后转回身来定睛观看，认出来了，哎呦，恕我眼拙，如果我没认错的话，您是沈莱州沈先生吧？正是正是，小可特来拜会。哎呀，沈先生，大驾金身登临草舍，我倍感荣幸，屋中待茶，多谢多谢，来把礼物拿过来。 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沈先生，您这是干嘛？聊表寸意，哈哈哈哈。梅先生，实不相瞒，我是您的戏迷呀。凡是您唱的戏，什么《霸王别姬》《宇宙风》《贵妃醉酒》， 我没有落下的时候，再忙我也得去看。前两天我还观看了您的《霸王别姬》和《贵妃醉酒》呢，是吧？您就多指教。哎呀，我谈不到指教，我现在犯戏瘾了，我想吼两句，您给我挑挑毛病。太好了，请吧。这沈莱州脸皮还真够厚的啊，圣人门前卖字画，高兴了，情绪来了，掐着嗓子真模仿了几句。老实说真不怎么地，还有点凉调。但是梅兰芳能说什么呢？梅兰芳就得客气吧，好好好好好好。没想到沈老板哎，对我的戏还这么感兴趣，我深感荣幸啊！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说着进了屋了，俩儿子在外边等着，二人分宾主落座，一边品茶一边说。梅兰芳就说：“沈老板，在沪上提到你沈老板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啊！哎呀，梅老板呐、啊！”你比我的影响大的多的多呀，连外国人都知道您是谁呀，我算个景儿啊。哎，不过梅老板，我初次到您家来，我是个直性的人，我有什么说什么，我是有求梅先生给我帮个忙。哦，求我帮忙，请讲。嘿，不求您干别的，我请您呐、啊、到我的店里做一次评委。评委？梅兰芳一听深感不解呀，你们要举办京剧大赛？不，我是恒源祥绒线店，我卖绒线的。梅兰芳一听笑了，哎呀，沈老板呐、啊、我是搞文艺的，你是卖绒线的，风马牛不相及呀、啊，我怎么能当那的评委？对毛线我一窍不通。哎哎，您听我把话说完，您先看看我这宣传和请帖。说着，沈莱州从怀里头拽出那么宽、那么长、那么厚请帖一份，双手呈上。梅兰芳拿过来了，打开一看，果然是请帖，印的金字儿。请梅博士出席，干嘛当评委呀、啊？沈莱州想啊，在全上海举办一次编织绣大赛，从上万件编织好的衣服当中拔出20名优秀者，你不得评吗？不得选吗？因此请梅兰芳担任评委。而且落款不仅有恒源祥，还有裕民毛纺厂。梅兰芳看完之后就问：“请问沈老板，裕民毛纺厂跟您什么关系？”“那是我开的，我们合股开的，我是大股东。”“哎呀，我头一次才听说呀，闹了半天。”您是民族工业的创始人呢，好啊！哎呀，梅老板，这也是背水一战，逼上梁山呐、啊！我不能叫洋人掐着我脖子，因此我逼的才开了这么个厂子，自己生产，自己去卖。好好好，有骨气，太有骨气了！你为咱们中华民族开了先河呀，做出来表率，可亲可敬啊！就冲这一点来说，这个评委我答应了，我当定了。哎呀，多谢梅老板，多谢梅老板呐、啊！至于梅老板您的报酬，我一定给最高。别说，打住，我做这个评委分文不取，我做奉献。你是民族工业的创始人，我到那块当个评委，我要的什么报酬啊？我分文不取。不要再往下说了，高风亮节呀、啊！哎， 就冲这一手，一般的艺人能做得到吗？做不到。没怎么地呢，先得玩这个，没这个那哪行啊？梅兰芳什么份儿？那是上人呢、啊。沈莱州心说话了，你不管怎么拒绝，这个心我是要表的，啊、嗯。当然，两个人别在这儿争竞了，此事拍了板了。沈莱州又坐了一会儿，梅老板，您是盲人，我先告辞了，日子定好了，我来接您来，告辞了。说着，沈莱州领着俩儿子走了。梅兰芳先生听信儿，咱不说。沈莱州这高兴啊，没回家，上哪儿？上电台了。到了三家电台，什么玻璃电台、复兴电台、中华电台，到了这三家，马上把三家的黄金时段全包下来，到了这个时间给我轮番轰炸，报道这一新闻，花多少钱都行。离开电台，赶紧到报社，报社他都认识，常来常往，跟报社的人说好了，申报的也好，这个报也好，那个报也好，都用朱红标题要报道这个信息。梅兰芳博士要当评委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要大造舆论呢、啊。本来沈莱州原来明星秀就闹得风生水起，就闹了个地覆天翻，这回又请出梅兰芳来，简直是地动山摇啊。要不怎么说，他自己常说，要么我就做第一，绝不做第二，做什么事情我都要做得极致，绝不迁就，这就是他的性格。店里头厂里头都做好了准备了，届时派车迎接梅博士前来参加。按下这个咱不说，还有一段小插曲。靠着郊区啊，有棚户区，棚户区就是贫民区，没钱的穷苦人都住在这儿，一看矮啪啪的一片呢、啊，还有些草房和土坯房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在这个棚户区里有一家，有个女孩啊叫阿秀。要说阿秀这姑娘长得不错，今年二十了，尚未许配人家。为啥呀？老娘有病在床，她是个孝女，舍不得离开老娘。再说一说了，有些男方嫌他家里穷不愿意娶。其实这阿秀真是个好姑娘，家里外的一把手啊。他母亲的病啊太重了，早就应该住院治疗，没钱呢，付不起医药费呀、啊、干着急没办法，就勉强凑合着在家里养着，吃点顶药而已。这病是日渐沉重，不见好啊，咳嗽起来就没个完。其实啊，就是哮喘病、肺气肿，就是这种病。这玩意儿需要钱呐，怎么办？他没钱呐，所以整天就是着急上火，没完没散的干活，想要多积攒点钱。那攒钱那么容易呢？你没有那么大的收入，想存钱谈何容易。单说这天，阿秀正洗衣服呢，忙得满头大汗，他兄弟拉着车跑回来了。就这阿奎手里还拿着一张报纸，上气儿不接下气儿，哎，把车子放下，姐好消息，姐好消息，哎我的妈，哎我的妈，你看看这个。阿秀一看，你一瞪眼，你怎么疯疯癫癫的？什么好事？你看你累成这样，擦擦汗吧。哎，你别管我，咱娘有救了，这回来银子了。你看看， 阿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是多少认这点字儿。打开申报一看，套红的标题，闹了半天，恒源祥要举办有奖大赛，获奖者真被选上的，有重大的奖金回报，多少钱呢？旁边开列着呢，一共选20件，中奖者超等奖2名，各得国金币，就是金国币呀、啊，200万元。金国币200万呢、啊？那钱呢、啊？那是。人看了，那心里头都发颤呢、啊。这下要中了奖，可发老鼻子了啊！再往下看，还有特等奖，3名。凡是得中特等奖的，每人给金国币100万元。还有三等奖就是优等奖，优等奖一共是5名，凡是能参选中奖者，一共得50万元金国币。剩下的是上等奖10名，每人可得25万元金国币。就这个价钱，谁不动心呢？这要获了奖，这一步登天呐！啊，诱惑力太大太大了。你想啊，要想把买卖做大做强，你没有点这样吸引力，能行吗？啊，得了特等奖，赏罐头一盒；超等奖得麻花2根，三等奖矿泉水1瓶。那他没有吸引力呀、啊！你这个还了得？爆炸性的新闻呢、啊？他弟弟阿奎就说：“姐啊，你编织的手艺这份的，哎，这回英雄有用武之地了，报个名吧，参加了。老天有眼呐、啊！不管你得了哪一种奖项，咱娘就有了救了，咱家就发财了，你也不必受这个累了。”我也不必受累了，我估摸着都差不多。姐，你看怎么样？哎呀，谢天谢地，还有这等好事啊！行，我不知道那什么恒源祥在哪儿。这样吧，你去替我报个名字。好嘞，这正是世声掩耳不忍听，心中波涛半潮生。渡尽苦海见乐土，走过柳岸是花明。 飘在风里，像不说话的秘密。我想你的心又在半空中结冰。 下雪变窗边的雨，像是星空下的你。抱着思念的我寸步难行。 你曾经来过心里，像心中烟一尘。多少个季，你还没有带回去。 是我爱流浪的身体，或是你所谓的命运，要我们来体会爱的玄机。 没有风，也没有心，没有天，也没有地， 没有你，世界也没有。让两个人心知肚明。 相随，阳春三月天降黄金。三月十五日起，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，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超2400元的彩民， 即送刻金如意一枚、40枚素丸为止。 活动详情，三河东福在线销售厅。吉祥如意相随，好运伴你一生。中国福利彩票。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阿秀啊，打定主意报名挣钱，给老娘治病，下晚睡不着觉了。干什么？构思图案。他心里的清清楚楚，大上海藏龙卧虎，几百万人口。然后有人天外有天呢，就我这玩意儿拿出去准说获奖，希望不大呀。但是为了老娘，就得厚着脸皮仗着胆子去试一试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。真是老天垂青，获了奖那有多好啊。我使用什么图案呢？又利用零钱买了毛线，开始设计图案编织。编织出来成品过了3天，叫他弟弟送到恒源祥参加评选，这是他的事儿。沈莱州在此期间也没闲着，就准备这个评选的这件事儿啊。自从在梅兰芳家里这事儿定下来之后，在报社电台定下来之后，他又马不停蹄的到了上海机场啊，龙华机场。到了办公室之后，找着厂长负责人，梆梆梆一砸门，里边说了一声进来。沈莱州进来了，厂长一瞅，哎呀哈哈哈哈，哎呀，沈老板，沈老板呐，金身大驾，怎么今儿个这么闲的到我这儿来了？啊，我到这儿的当然是有事了，无事不登三宝殿呐。说着，沈莱州把帽子摘了，那边把水沏上了，一边喝着水，一边隔着玻璃往机场上看。哎，我厂长，那架飞机银白色的，厂长一看，啊。性能怎么样？美国造，性能太好了，从来没出过事故，驾驶员那也是一流的，你问这干嘛？哈哈，今儿个我见厂长来，我想租你的飞机一用。什么？租飞机啊？哎呀，厂长一听脑袋嗡嗡直响啊，他笑着跟沈莱州说，我说沈老板，实不相瞒，我在这工作这么多年，也可以说这机场开始到现在从来没有私人租用飞机的，你是头一个呀。我请问你，你租用这飞机奔哪条航线呢？目的是上哪儿去？哈哈，哪儿都不去，我租用飞机就是在大上海的天空上兜它一圈，低空飞行，在飞机上能看清大上海的面貌就可以了。哎呀，沈老板呐，沈老板呐，可能你挣的钱忒多了， 你那钱没处花去了，这要上空中撒票的是咋的？至于的吗？你干嘛要这么干呢？厂长，我不想向你详细解释了，费唾沫星子。总而言之，你要租给我是好事儿，往后你们机场有什么事儿，你尽管打个招呼，我竭尽全力帮忙。你看怎么样？那你交给我个底呀，你究竟想干什么呢？干什么你也不必管，反正不是扔炸弹。明白了吗？我，哎，好，呀，租用飞机，这费用可不低呀。说着这儿，沈来洲把支票拿出来，有钱，财大气粗，啪，往桌上一放，支票搁这儿了啊！你看这天，要多少钱，公平合理就给多少钱，不还价。好好好，不过我做不了主，得请示民航总局做决定。我估摸着我一提你沈老板，总局也会给面子的，钱也不会太多。好好，这事儿包在我的身上，一言为定，这事儿不改变了啊，我听你的急信。沈来洲就离开了机场。干什么呢？要来个立体大销售，立体宣传的大展销。什么叫立体？坐飞机可以围着上海转一圈，你只要获了奖了，你就能登上天。另外可以坐船离开上海，到苏州园林去开开眼，听听寒山寺的钟声。你还可以到宁波去一趟，看看大海。总而言之是海陆空三者皆有，坐火车也行，这钱都是航员想掏，但是你得中奖。您说这吸引力得有多大呀？这一宣传不要紧，风生水起，地动山摇，是天崩地陷，那上海人没有不议论的呀。天哪，航员想疯了。那当然了，他得挣多少银子。海了，听说那姓沈家那地窖里全都是金元宝。妈呦，他们家不是有财神，那沈来洲就是财神呐。哎，有人还说呢，那沈来洲他怎么那么聪明啊，他怎么那么会赚钱。没办法，咱这脑瓜进水了，一辈子咱也赶不上人家。哎，不过呢，哎，真要是中了奖，海陆空溜达一圈，得那么多的奖金也不错呀。 哎妈呀， 几百万人呢，谁有那么大的命啊？那咱看热闹吧，咱也替获奖的人高兴。说短论长，按下他们爱说啥说啥，沈来洲爱听就听两句，不爱听就不听，我行我素啊。咱书说简短，评奖的日子开始了，把梅先生接来了，把国画大师接来了，把冯秋平女士接来了，沈来洲亲自参加，五位评委从上万件的衣服里边挑选呢，那真叫万里拔一呀，比那个得状元的也差不多少。淘汰一批又一批，淘汰一批又一批，最后剩下100件，这都是精品。在恒源祥大堂里头拉的铁丝儿，把这100件全挂在这儿。哎，五位评委挨件的在这评选，这件如何，这件如何，选选选选选，又淘汰下去50件。最后剩下50件，这50件当中还要淘汰30件，最后剩20件。发生矛盾了，怎么淘汰怎么淘汰，颠过来倒过去，还剩下21件。原来获奖就是20件，怎么多出来1件呢？ 怎么发生的分歧呀？原来把这医生平摊在案子上，人们一看织的太漂亮，这肯定得获奖啊。别的衣服上花鸟鱼虫山山水水，唯独这件衣服上绣的是什么呢？背后是蓝天，前头是软榻，在软榻上半躺半坐有一位慈祥的老太太，旁边站了一个妇女，笑容可掬，正舒缓地解衣服扣子给老太太喂乳，就是给她奶吃。下边还绣着一行小字儿：二十四孝之乳姑不带徒。生在旧社会的人都知道二十四孝，逢年过节了有那画，都是年画贴在墙上，二十四种孝顺老人的画，什么遥感动天呐、王小卧鱼啊当当等，再加上这哺乳图，这是二十四孝当中唯一的一位女性啊，是深入人心呐、她织的惟妙惟肖啊，活灵活现，非常打动人。有的评委就说这个合适吗？应该淘汰。绝大多数评委认为这个得留下，不但保留，而且应该给优等奖。沈莱州就说呀，这个阿秀何许人也呀，马上派人去找一找，把这阿秀找到咱们恒源祥，我打算见见这个人儿。哎，到了棚户区没费劲儿，按着门牌号码找着阿秀了，用车接到恒源祥。阿秀来了，当着评委的面掉着眼泪把家里的事情是讲述一遍的。这个沈莱州就是个大孝子，对母亲太孝顺了，一边听阿秀介绍，沈莱州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。哎呀，孝顺的女儿啊，感天动地呀、不容易呀。行了，这个事儿我就做主了。沈莱州一锤定音，给评了优等奖，得金国币50万元。这下嗨上了，50万金国币是一步登天呐。阿秀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趴在地上给沈莱州给评委磕响头啊，我娘有了救了，我们家翻了身了，这是哪一辈子烧了高香了啊。哎呀，真没想到真没想到。沈莱州把他扶起来跟他说，阿秀啊，另外我还告诉你，你呢乐意旅游你去旅游，不乐意旅游离不开你母亲，我给你钱，从今以后不必洗衣服了，不必干零活了，你就到冯秋平那儿去学习，要精益求精，你还可以组织姐妹们织衣服，织多少衣服恒源祥全收，好也收歹也收，让你们收入有保障，你看好吗？我说话吐吐嘛是个病。哎呀，多谢沈老爷，多谢沈老板，这可是救命的菩萨呀。这件事情啊，被在场的记者们都发现了，离着近的全听着真而切真，记者一边听着一边记笔记，有的女记者一边哭着一边记呀、太感人了啊。后来在报纸上通栏标题就发表出来了，题目是什么呢？老板仗义助困，孝女织衣救母。 就这篇报道啊，反响强烈，沪上是家喻户晓啊。 有儿女的人就教育儿女啊，你看看人家阿秀，啊，你再看看你，一天是活都不干嘛，这才叫孝女呢啊！往后向人家阿秀学，男的也不例外呀、啊，是家喻户晓。这个立体宣传攻势过去之后，说沈莱州可以睡几天太平觉了吧？可以好好的休息休息了吧？啊不，这位闲不住，闲不住啊！后边得奖的人出去溜达，他得陪着。哎，单说民国36年9月25日上午，最后一批22个人要登上天空，俯览大上海。沈莱州亲自陪着，梅先生当然不能去了啊。其他的人也都跟着，到了龙华机场，走了红地毯。首先，沈老板开始讲话。沈莱州穿着新衣服，戴着大红花，以贵宾的身份侃侃而谈。他讲完话，获奖人代表讲话，讲完之后上了梯子走进飞机，呜的一声，银白色的飞机是飞上天空啊！坐飞机过去连想都不敢想啊，在那个年月，说自行车，这自行车不定多少家能有一台。我小时候就那样，看谁家有台自行车，馋得流口水，买不起。哎，慢说是坐汽车呀，坐火车呀，如今坐飞机上天，那简直是梦幻呐，简直是神话一般，变成了现实了。飞机是低空盘旋呐，让你在飞机透过窗户，好好看看大上海。机上的人心情是什么？自然而然，都是高兴的。那么街面上的人呢，都知道这个消息啊，今儿个飞机要上天呐，都是那些获奖者上的天了，所以驻足抬头观看，来了来了，就这架飞机，就哎呀哎呀，飞的真低，哎呀，擦着楼顶啊，哎，真好啊，我看一看。驾驶员有两下子，低空最难飞不过呀，稍有不慎，碰着摩天楼那楼顶，机毁人亡，那是闹着玩呢。但是要求得低飞，甚至地面上的人都能看见，车都得看得见。地面上的人抬头，透过窗户都能瞅着飞机里边的人，飞机上的，飞机下边的，大家纷纷招手啊，心情澎湃。谁不感激沈莱州啊？听新闻，恒源祥；看报纸，恒源祥；瞅宣传，恒源祥；买货品，恒源祥；都是恒源祥。要是这样的话，按理说沈莱州应该安心了吧，好好休息几天，疗养疗养，别再合计别的了，你什么目的都达到了，你都上了天了，你还想干啥？啊不，咱开书的时候说过，沈莱州是属于一个永不满足现状的人，你叫他安享清福啊，办不到。哎，他又出了什么点子了？他一琢磨，你说我开的是裕民毛纺厂，我是董事长，一共加一块，我们是9家，等于10来家开的，这玩意儿有点别扭，我呀得想办法独家开个厂子，我说了算，没有旁人的股份。这天晚上在家里头开了个家庭会议，俩儿子全参加了，媳妇儿也参加了。沈莱州把自个儿的意思跟家里人都说了，征求家里人的意见。老伴儿是一再的反对呀、啊，老伴儿就说：“算了吧，你别折腾了，你那裕民厂子跟你的有啥区别？你是大股东，你说话算数啊， 你还开啥厂子？哎呀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啊！满足现状怎么能行呢？二儿子支持他爹，爹，我同意你开厂子。你老忙不过来，我帮着你，我带头去干去，您放心吧，好孩子有出息，跟你爹差不多少，那咱家里头也来个举手表决吧，最后3-1，除了老太太不同意，剩下全同意，于是拍板定案，选址建厂。沈来洲带着俩儿子日夜奔忙啊，终于选了块好地，10亩好地，把钱往那一拍，买下了，开始买砖瓦，开始建厂房。说到这儿，咱必须得交代一句，沈来洲也离不开恒特生那些朋友帮忙，有些手续得办呢。那开厂的那么容易呢？你还得进口机器设备呀、那边建着厂子。这天他来找亨特生，等了一上午也没见着，到了下午，亨特生垂头丧气，这才回来。沈来洲一看不明白怎么回事儿，哎呀，亨特，我等了你一天了，哎呀，我知道你来了，我办完事情马上回来了，你干什么去了？我看你气色不正。哎，一言难尽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哎，要打大仗了，你不知道吧？希特勒发动了侵略战争啊，现在占领了波兰，前锋所指，将来肯定得打到我们英国呀。现在英国朝野上下全都动员起来了，要接受挑战呢。 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马上炮声就要响，打起来了，我不放心跟家里联系，这才联系完了这才回来的，就这么回事。哦，有这等事情，怎么没有啊？另外我也提醒你啊，咱哥俩是好朋友，虽然国籍不同，但咱俩的交情深得要命啊，你们中国也得加点小心呐、是是是，小日本子狼子野心呐、小日本不可不防啊，他已经占领了东三省，你就说他不占领全中国，我不相信，他是野心勃勃，随时都可能引发战争啊。你现在挣了这么多的钱，应该心满意足了啊，应当找个地方，找个避风港去休息休息啊，不要再接着干了。沈来洲就听不进去，沈来洲心里说话了，战争不战争的跟我有啥关系？我开我的买卖，我挣我的钱，顶多打紧张了我到乡下住几天，等过了劲儿了我再搬回来。他把事情看得简单了，那小日本是个什么东西他还没有完全认识到啊。沈来洲听完了之后一抱拳，亨特，谢谢你谢谢你，也不过呀，我还是得建厂，我今天找你来呀、就是求你一件事儿，想从你们英国进口机器设备，要最好的。亨特加了他听不进去呀、说机器我无能为力，不过嘛，我托托朋友，图纸还是可以搞到手的，但是图纸毕竟是图纸，得经过专家重新改绘才能制造成品呢，得费不少的事。那也行啊，有图纸就可以。两个人达成协议了，书说简短，图纸搞来了。沈来洲还得托人，托谁呀？就托上海的 纺织制造厂给制造这种新机器，还得找工程师重新制图，按照他的要求日夜赶工啊。这沈莱洲也不回家睡觉去了，跟发疯一样，就在厂子里吃，厂子里头住，一直的机器造完了运到新厂房安装设备调试之后，生产下了线了，出来第一批毛线，他这心才放下。等把这毛线拿过来一瞅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真是公道自然成啊，公道自然成啊，终于我自己有厂子了，属于我个人的，属于老沈家的。这花色多美呀，质量有多好啊。他就给这厂子起个名叫恒丰毛纺厂。不仅如此，这沈莱洲啊自己有了厂子，那块河谷有了厂子，同时在大上海几十家都有他的股份，就在金陵路各处也有他的股份。按理说到现在你该满足了吧，啊不，他还有新点子，这正是上海商界出奇闻，立体销售第一人，异界泰斗来助阵，爱我中华民族。 谁在屋顶歌唱，为我埋下一个梦，一坛酒酿多久才有幸福的时候，一路上往事如风，半生情谁来左右，别无他求，叹一次真永久，喝一口烈红，借两颗心的灯，有三个字没说出口，哪一个人肯到老厮守，我陪他干了这杯酒，再一口烈红，满一双冷的手，有几分醉，心被谁偷，几半折泪水一同滚落了后，杯中酸苦的滋味在我